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 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 上药生尘，这是一个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 要说肝汤气短讲三方，百姓把它挂心上， 有情义有担当，我有把握自己。 生命的真相也许我们无从知晓，但是对于健康，先进高科技仪器对人体生物场进行研究，实验表明人体生物场会根据人的健康状况发生变化。同一个人各部位的亮度也不一样，有病灶部位的脏腑组织器官光晕暗淡模糊杂乱，一大兴趣。但是如何使生物场发挥在医学中的作用，却成了医学界一大难题。学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各位听众朋友好，这里 将为您邀请北京培医堂中医药研究院医学部分徐慧英徐主任。用药经验、草药炮制经验及杂症应对经验等。 0108-1661 400-1068-1661。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徐主任。 踏上药生尘， 我是每天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那么截止到现在呀，已经有非小的变化，身上的一种疾病甚至是多种疾病都开始好转。每天呢，我听到大伙儿汇报进步，更是观念上的进步。以往大家呀，在面对疾病的时候，能选择的治疗方式那是值得的。 没错，让很多患者找到了新的方法，也给大家治疗疾病送去了希望了。 对呀，而且生物富含富氧离子的空气，还有呢，高磁化水，对人体有益的远红外线你像那个前几天我看到一条新闻呢，在沈阳发生了一起突发事件。 什么事儿啊？ 就是那天下午在一旁焦急地打电话，是因为车上有一位乘客突发疾病，直接倒在车厢里了。尽管死亡了。后来呢，医护人员在死者的兜里发现了他哥哥的联系方式，警察赶到了车内的监控显示，当时呢，那个车呀，正在正常的行驶，死者呢，把着栏杆，手里的就倒在地上。那么，经过他哥哥的介绍，他弟弟啊，今年是54岁，独身一人生活。就是刚买的降压药。死者的哥哥当时是泣不成声啊，说如果没有出现这样的惨剧，真的是让人可惜。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悲剧呢？其实呢，就跟血压升高几十年，它要命只在一瞬间。血压的数值高了低了，其实并血压引发的心脏病、脑卒中、肾病、眼病等等，这些个疾病哪一个不是严重的就是降压， 但是降压它只能是暂时的降低稳定你的血压。 这高血压大家都知道， 这个人体当中血液的流动它是依靠心脏的泵血的功能来完成的。咱的血管呢才会健康，弹性的才会好。这个时候不管你的血管的舒张也好，收缩也好，咱们血管的弹性降低了，或者呢就是血管壁不够光滑啊，出现了斑块，有了淤，收缩，那这个时候血液对于血管的压力那就会增加，那它一增加血压自然它就会上升啊。 嗯， 那么这个就是高血压形成的原因。所以啊，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死亡才治疗高血压的，它是通过复制巴马的高地磁场来修复咱们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下来了。而且我们在巴马研究的时候还发现，巴马的 0.58 高斯的磁场不但能够帮助细胞代谢，清除细胞当中的垃圾，把血液当中的垃圾啊给它代谢出去。90岁的老人几乎两三天就要吃一顿红烧肉，那这种情况搁在别的地儿，哼，咱们这些老同志啊肯是容易诱发高血压高血脂的。但是这种饮食方法搁在巴马，下到几岁的小孩上巴马人造成任何的影响，他们的血压血脂肠胃都很正常，这个就是因为他们长衣上放一杯白开水呀，凉白开，温水热水都可以啊，你搁个十几分钟，你这杯水就高磁化的水，往往这样之后你的血压就会下降，那么你常年服用的这种高磁化一个，咱们怎么用生物疗法来改善高血压呢？啊，大家可以记一下具体的使用方法。 你的血压，你的血压会下降。如果是高血压比较严重的，那你做完上头的这些之后，对，你再做30分钟。一般像是吃了降压药，血压也降不下来的朋友，你的血压长期在中头晕头疼，它就会改善。随着麻酥酥的感觉从脖子逐渐的延伸到你这个热感会逐渐的向上延伸，之后你休息一会儿，你再测一下血压，这血压就会降下来。在临床的时候，我们也遇到过一些高血压患者，有一位高血压患者，三种降压药联合降压。了三种了，啊，一天到晚什么都不敢吃，就怕血管爆了，啊，就怕中风，血压降不下来，有多高？我说了，你防中风，你就得把这个血压弄下来，这血压就是降不下来，怎么办呢？后来在三甲医院的推荐下。非常重视，因为他这么高的血压，随时随地可能会出现脑梗或者是脑出血，啊，他不是因为这个中风偏瘫了，而是呢他自己血压太高，人迷糊，他站不起来，他不敢睁眼睛，方法就是刚才教给大家的方法。我们首先呢，给他喝了一杯小分子六环水，往上窜，麻酥酥的，之后他自己的脑袋就不是很迷糊了，也敢睁眼了，不再迷糊了，就是再给他做一遍血压点，那么这一次就发现他脸上的表情明显的轻松了不少。哎，现在消了，他自己感觉有股电流往脑袋里窜，又痒又麻，十分钟之后 见效很快 啊。是啊，你要知道后来高压140，低压在90， 也就不再担心这个中风。 好，补充能量。但是不管怎么说吧，生物制剂工艺十分复杂，它必须要采取冷凝技术， 很多时候呢都是没有的啊。当时那个患者的病情那么严重了，也都没能用上。所以啊，手里头有的朋友生物疗法的朋友，你想要通过生物疗法来解决高血压，你可以拨打电话，你问一下， 他诠释的是术在人心，心正要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 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我接着昨天的话题继续跟大家往下说，香菜虽好却也不能多吃，不再给我采香菜了，那我就自己背着药篓子上旁边的山上去采香菜，回来呢自己做了一大碗香菜吃。我先生看我吃的这么多，想阻拦我，但是我公爹使了一个眼色，香菜能中毒的。想不到几天之后啊，大量吃香菜的我怎么就觉着浑身酥软没力气，连走路都有点轻飘飘，说话呢都有点中气不足，就好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虽然呢这个胃口是打开了，一样是很能吃，但是就是没有什么劲儿。毅力马上就恢复了，所以我就不解地问我先生，难道前两天是我这香菜吃多了吗？您爹说的对，有些事儿啊还是你自个儿经历比较好，而且不是香菜能使人没有力气，我说过犹不及，这香菜这么好吃，怎么吃多了还会出问题吗？我先生说，如果香菜真起，这个玩意儿到处都有，何必吝啬呢？是因为香菜芳香之味，虽然能够这方面的体会呀，那么经过他这么一提醒，我说是啊，难怪你搞一点香菜给我吃，我就很开心。原来香菜大量服用很容易使我们的毛孔泄气出汗， 我先生听我说了这些，也没有感冒风寒，你就这样大量的服食香菜，那就会耗气，这个叫没邪可散。剂量的道理，我听后啊，脑中对药物的剂量又领悟深了一层，我慢慢的觉得没劲儿了，容易疲劳了，原来我的气呀都通过毛孔泄走了，都发散掉了，真是小心慎用，不能过度，过犹不及，难怪我先生跟我公爹不是让我天天吃，看了量大，发表透疹，偶尔吃吃可以增进食欲，如果长期大量的吃，却会因为芳香从不放过多的香料，甚至让我饮食清淡，因为长期吃过多的香料调以香料调料可以吃，但不可多吃，偶尔吃吃可以，但是不可以餐餐必吃。焉不已，谓之中医。中医，中医不仅是中华传统医学，它是世界医学。只是小小的香菜，那它也一样。现在的人们为什么那么容易得病？因为很多人他要么不说中庸之道没有传下来，已经很久远了，聪明的人往往做过头了，愚就写道，拥有一颗平常的心，吃什么都是香的，总想要吃香喝辣来开扶不住贪欲，那么很容易就因为正常的三餐吃饭就吃出病来，因为你很容易偏食， 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可是你知道吗？跟十年前相比，中国老年痴呆症及骨折事件，60岁后 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药罐子。上的老人，他们抽着烟，晒着太阳，诉说着家常往事。在那里，很多80-90岁的老人耳聪目明，步履轻盈，而且无病无灾，甚至100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是什么让我们有着如此的差别？祛病可以变得安全、绿色、有效，长寿可以变得舒适、轻松、简单。614001086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请讲。 最主要是反馈就是我妈吧，就是她有那个毛梗，然后呢，现在呢，就是尿。就是拉了尿。 多长时间呢？ 我看看，那是2003年得的。 哎呦，有年头了。 啊，2003年得的吧？但以前，没。我没好意思说。 就这个意思啊，这咱也知道，有些人没中风了，就咱们女同志。到了60多岁，肾虚了，肾。 哎，我想问问，我儿子痛风，就是做这个做的吧，其实挺好的。 那你现在给他做哪呢？最近发不发病啊？腰上，因为这个痛风发作的时候，他做法很多。 我这个好像没放到后腰，放到前面肚子小肚子那儿了。 放在前面小我这个老太太，我不像别人。因为这是我50多年的工作经验，对不对呀？ 是。 那我就跟你讲一下，发手上有，把主机就搁在腿上，把两个手就搁在那个主机热乎的地方，这个效果特别好。那么你这个病还有一个，这个杂质都给代谢掉，那这样子他的痛风啊，这个情况呢就会逐渐的缓解，尿酸呢逐渐的会接近正常。的煎炸的辛辣的动物内脏，还有海味发物，还有那个包括豆芽儿。你现在呢就这么坐着挺好，就按照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去做啊。然后呢你要是说咳嗽。 叫玄机穴、啊、你再做做这个穴，那效果就更好了。 啊，我知道了。 啊，他连你的肺部都给你调了。让他对你的肺部这个地方对着他，然后你没几次你这个痰就没有啥事儿了。 行 哈， 那个就是我家 去的效果真的是没法说啊。好，最后我关照你一句话、如果这个电极片贴上去不贴了，拿水洗一下 啊， 电线不要。你好， 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你好， 你天天那个讲座我都听 啊。 嗯， 学着点没呀？ 学了不少。哎呀， 学了不少。 但是他坐的、坐的时间长，你、因为我这已经将近 几年了， 两年，没到两年， 没到两年。那你看、 有这个骨盆也骨折了、也骨折了、完事儿那个肺子也充血了、完了那个脾脏也创出 现在坐下来感觉到是有一些效果是吧？ 嗯，有点、这个他那个就是声音比以前小多了。恢复，这我这个酸骨啊，我跟老伴儿俺俩一直在吃着，完事儿那个现在脑袋恢复。想问病，我前面有， 就是那个外伤，愣是做了这个外伤，整出来这么、这么多的问题， 对 吧？ 对，这个是我，还有我老伴儿、 好家伙，吃那么些年了， 吃15年，他一直维持的还行，他没有心绞痛，对，他还有一个那个腿呀、静脉曲张。搁那个塑料桶里头，把那个什么搁那里头，那么做可以哈，是不？ 静脉曲张是吧？静脉曲张，你如果贴在曲张的血管的上头、一个贴在曲张的血管的下头、主机可以踩在脚底、如果说他肝脏 那脚在搁水里了，是吗？ 脚搁水里也可以，脚搁水里，水要到脚腕那个地方 啊。 左脚一个，右脚一个，就这么做。的话，水温不要太烫太烫，你就是一般30多度 靠近38-39度这个水温就可以了。 嗯，另外一个他原先肾炎吧。 吃得下拉得出啊，人在没有什么疼的那这日子就好过了，对不 对？对、 嗯、 他那个左筋石都已经肥大了、 嗯、那就是除了这些再往后就是手术了、 哦、 对不对？ 嗯， 你为什么现在不赶紧的把这个动脉硬化的问题、血压的问题给它解决呢？对不对？ 嗯，他还有一个、嗯、 可以啊， 对，嗯， 那在主机就抱在胃那就可以了，你把主机就抱在胃那就行。 嗯， 因为它能穿透9-12公分。 嗯， 啊、 好，谢谢你。 哎， 谢谢你啊， 谢 打扰你了、 哎、 你挺 好，好，再见， 保重身体、哎、 好，谢谢，再见、 嗯、好，再见。 提醒一下，0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啊， 今天你看我吃点什么药啊？ 我想问问您，除了这个心脏啊这个地方不得劲儿、不舒服之外，在您身上还有没有不啊？ 他的出这小疙瘩痒痒 啊， 卡村的也出这小疙瘩的痒痒 啊， 痒痒可不啊，然后 是啊， 啊，我吃点这药，吃那个药，也知不得吃什么药好的。 啊，好，那我再问问您呢、您这个大便正不正常啊？ 红色色的，好吗？红， 是红色的。 啊，对， 有点舌尖发红还是哪儿发红啊？ 对，舌尖。 憋闷呐，这个在医院里有没有确诊呢？ 确诊是冠心病。 这个病啊，冠心病啊，在我们中医上管它肾阳虚衰，导致心气儿不足、心阳不振啊。有些朋友呢、有这个肾阴亏虚啊。淤阻了，从您刚才讲的一个皮肤病、一个心脏病，这两个病遭罪 啊， 特别是 对对， 所以呢，用咱们传统的这个中医啊来判断您这个病啊，一个呢就是心脉淤阻了，那么皮肤的瘙痒。啊， 我想问人家 是一个全新的生物疗法。 啊， 您这个年纪啊，老同志，我跟您说，能保证你心脏的供血。这第三个呢，它能清理你冠状动脉里的垃圾，来控制你这个心脏病发。它能起到快速消炎的作用，所以您做的过程当中，您会发现就不怎么痒了。那最的地方你不要贴上去啊，有皮炎的地方、痒炎的地方、破的地方别贴，做的时候把这个避开就成了啊。另外呢，我导致你前胸后背疼，有冠心病，我给你开个方子，您不用记，稍后打电话记啊，蛇床子九克，蝉蜕五克，紫草九克，乌梅九克，丹参十克。那这个药里头呢，黄芪、党参、茯苓、炒白术，我给你健脾益气为君药啊，主打治疗的药。药丹参赤芍、白芍、蟹白、苏子，还有这个刺五加、蒲黄、黄芩，是活血补血的。你补养心气儿为使药，君臣佐使，先吃十副药，每天一副药啊。 好好好好 好。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60岁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可曾想过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巴马人，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甚至不知道抗生素变得舒适、轻松、简单。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先。61，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我藏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 跟着你一起走，这城市不放谁，努力变成属于你。 当你失去心底，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